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阶梯的线程策略。我在前面的专栏里介绍了阶梯的总体架构设计，简单回顾一下，阶梯总体上是由一系列的 connector、 一系列 handler 和一个 thread pool 组成，它们的关系如文稿通图所示。相比较 Tomcat 的连接器，阶梯的 connector 在设计上有自己的特点。阶梯的 connector 支持 NIO 通信模型，我们知道 NIO 通信模型中的主角是 selector，阶梯在原生的 select 基础上分装了自己的 selector， 叫做 managed selector。 managed selector 在线程策略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将 IO 事件的侦测和处理放到同一个线程来执行，充分利用了 CPU 缓存，并减少了线程上下文切换的开销。具体的数字是，根据阶梯的官方测试，这种名为 Each What You Kill 的线程策略将吞吐量提高了8倍。你一定好奇它是如何实现的吧，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常规的 NIO 编程思路是将 IO 事件的侦测和请求的处理分别用不同的线程来处理。具体的过程是启动一个线程，在一个死循环里不断的调用 SNECT 方法检测 channel 的 IO 状态。一旦 IO 事件打达，比如数据就绪，就把该 IO 事件以及一些数据包装成一个 runnable， 然后将 runnable 放到新线程内来执行。在这个过程中，按照职责划分，有两个线程在干活，一个是 IO 事件的检测线程，另一个是 IO 事件的处理线程。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这两者的关系，其实他们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 IO 事件侦测线程作为生产者负责生产 IO 事件，也就是负责接活的老板。 IO 处理线程是消费者，他消费并处理 IO 事件，也就是干苦力的员工。把这两个工作用不同的线程来处理，好处是他们互不干扰和阻塞对话。然而事实不绝对，将 IO 事件检测和业务处理这两个工作分开的思路也有缺点。当 selector 检测到读就绪事件时，数据已经被拷贝到内核的缓存了，同时 CPU 的缓存中也有这些数据了。我们知道 CPU 本身的缓存比内存快多了，这时当应用程序去读取这些数据时，如果用另外一个线程去读，很有可能这个读线程使用的是另外一个 CPU 核，而不是之前那个检测数据就绪的 CPU 核，这样 CPU 缓存的数据就用不上了，并且线程切换也需要开销。因此阶梯的 connector 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那就是把 IO 事件的生产和消费换到同一个线程来处理。如果这两个任务由同一个线程来执行，如果执行过程中线程不阻塞，操作系统会用同一个 CPU 核来执行这两个任务，这样就能利用 CPU 的缓存了。那具体是如何做的呢？我们还是来详细分析一下 connector 中的 managed select 组件。 managed select 的本质是一个 selector， 负责 IO 事件的检测和分发。为了方便使用，阶梯在 Java 原生的 selector 上做了一些扩展，就变成了 managed selector。 我们先来看看它都有哪些成员变量，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查看。这些成员变量中其他的都好理解，就是 selector 更新任务队列 updates 和执行策略 strategy 可能不是很直观。那么为什么需要一个 selector 更新任务呢？对于 selector 的用户来说，我们对 selector 的操作无非是将 channel 注册到 selector 上，或者告诉 selector 我对什么样的 IO 事件感兴趣。那么这些操作其实就是对 selector 状态的更新，阶梯把这些操作抽象成 select update 接口。这意味着你不能直接操作 managed selector 中的 selector， 而是需要向 managed selector 提交一个任务类，这个类需要实现 select update 接口的 update 方法，在 update 方法里定义你想要做的操作。比如 connect 中的 endpoint 组件对读就绪事件感兴趣，它就向 managed selector 提交一个任务类 managed selector 点 select update， 这个 update key action 就是一个 select update 的实例，它的 update 方法请返回文稿查看。我们看到在 update 方法里，除了调用了 select key 的 interest ops 方法，传入的参数是 op read， 意思就是现在我的这个 channel 上的读就绪事件感兴趣了。那么谁来执行这个 update 方法呢？答案是 managed selector 自己，它在一个死循环里拉取这些 select update 任务类逐个执行。那么当 IO 事件到达时， managed selector 是怎么知道应该调用哪个函数来处理呢？其实也是通过一个任务类接口，这个接口就是 selectable， 它访问一个 runnable， 这个 runnable 其实就是对 IO 事件处理。 managed selector 在检测到某个 channel 上的 IO 事件就绪时，也就是说这个 channel 被选中了， managed selector 调用这个 channel 上所绑定的附件内的 onSelected 方法来拿到一个 runnable。 这句话有点绕，其实就是 managed selector 的使用者，比如 endpoint 组件在向 managed selector 注册读就绪事件时， 同时也告诉了 managed selector 在事件就绪时执行什么任务。具体来说，就是闯入了一个附件内，这个附件内需要实现 selectable 接口。managed selector 通过调用这个 onSelected 拿到一个 runnable， 然后把 runnable 扔到性能池来处理。那 endpoint onSelected 是如何实现的呢？文科中的代码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读事件到了就读，写事件到了就写。不听了这么多，终于要上主菜了。前面我们主要介绍了 managed selector 的使用者如何跟 managed selector 交互，也就是如何注册 channel 以及 IO 事件，提供什么样的处理类来处理 IO 事件。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managed selector 是如何统一管理和维护用户注册的 channel 集合。再回到今天的讨论， managed selector 将 IO 事件的生产和消费比作是生产者消费者模式，为了充分利用 CPU 缓存，生产和消费尽量放到同一个线上来执行。那这是如何实现的呢？接替定义了 execution strategy 接口。从文本的代码你可以看到， execution strategy 接口其实比较简单，它将具体任务的生产委托给内部接口 producer， 而在自己的 produce 方法里实现具体逻辑。也就是说，生产出来的任务要么由当前的线程来执行，要么放到新线程执行。接替提供了一些具体的策略实现类： produce consume、 produce execute consumeExecutor Produce Consume 以及 Each What You Kill。 下面我分别来介绍它们的区别。先说 Produce Consume， 任务生产者依次生产和执行任务，对应的 NIO 通信模型就是用一个线程来侦测和处理 Managed Selector 上所有的 IO 事件，后面的 IO 事件要等待前面的 IO 事件处理完，效率明显不高。你可以通过文稿中图片来理解，图中的绿色表示生产一个任务，蓝色表示执行这个任务。我们再来看 Produce Executor Consume，任务生产者开启新线程来执行任务，这是典型的 IO 事件侦测和处理用不同的线程来执行，缺点是不能利用 CPU 缓存，并且线程切换成本高。同样我们通过文稿中的图来理解，图中的棕色表示线程切换。下面来说 Execute Produce Consume， 任务生产者自己运行任务，但是该策略可能会新建一个线程来继续生产和执行任务，这种策略也被称为吃掉你杀掉的猎物。它来自狩猎理论，认为一个人不应该杀死他不吃掉的东西。对于线程来说，不应该生产自己不打算运行的任务。它的优点是能够利用 CPU 缓存，但是潜在的问题是，如果处理 IO 事件的业务代码执行时间过长，会导致线程大量阻塞和线程饥饿。最后我们再来看 Each What You Kill， 它是接替对 Execute Produce Consume 策略的改良。在线程时线程充足的情况下等同于 Execute Produce Consume，当线程比较忙时，也就是说线程不够时，切换成 Produce Execute Consume 策略。为什么这么做呢？原因是 Execute Produce Consume 是在同一个线程执行 IO 事件和生产和销毁，它使用的线程是来自接替全局的线程池，这些线程有可能被业务代码所阻塞，如果阻塞的多了，全局线程池中线程自然就不够了。最坏的情况是连 IO 事件的侦测都没有线程可用了，会导致 Connect 拒绝浏览器请求。于是接替做了一个优化，在低线程的时候就执行 Produce Execute Consume 策略， IO 侦测用专门的线程来处理， IO 事件的处理扔给线程池处理，其实就是放到线程池的队列里慢慢处理。分析了这几种线程策略，我们再来看看接替是如何实现 Execution Strategy 接口的。答案其实就是实现了 Producer 接口生产任务，一旦任务生产出来以后， Execution Strategy 会负责执行这个任务。 Select Producer 是 Managed Select 内部类，Select Producer 实现了 Execution Strategy 中的 Producer 接口中的 Produce 方法，需要向 Execution Strategy 返回一个 Runnable。 在这个方法里， Select Producer 主要干了三件事情。第一，如果 Channel 集合中有 IO 事件就绪，调用前面提到的 Selectable 接口拿到 Runnable， 直接返回给 Execution Strategy 去处理。第二，如果没有 IO 事件就绪，就干点杂活，看看有没有客户提交了更新Selector 上事件注册的任务，也就是上面提到的 Selector Update 任务类。第三，干完杂活以后继续执行 Selector 方法，侦测 IO 就是事件。小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多线程虽然是提高并发的法宝，但并不是说线程越多越好， CPU 缓存以及线程上下网的切换的开销也是需要考虑的。接替巧妙地设计了 Each What You Kill 的线程策略，尽量让同一个线程侦测 IO 事件和处理 IO 事件，充分利用了 CPU 缓存，并且节省了线程切换的开销。今天留给你的思考提示，文章提到 Managed Selector 的使用者不能直接向他注册 IO 事件，而是需要向 Managed Selector 提交一个 Selector Update 事件， Managed Selector 将这些事件 queue 起来，由自己统一处理。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不知道今天的内容你想法的如何？如果还有疑问，请大胆在留言区提问，也欢迎你把你的课后思考和心得记录下来，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来讨论。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欢迎。